多元视角拆解最热新闻话题， 一庄一邪，我们大胆评论一切。 樊素、 崔宇， 三 D 画新闻。 好，大年初六，欢迎大家收听正在直播的凤凰 U Radio 综合台 3D 画新闻。我有的时候觉得香港还真是有点后知后觉。你说这个抢红包是吧？我们在要是在内地过年，即使我不在内地过年，我在香港过年，最红火的时候呢，也是在三十儿和初一的那两天。我发现吧，昨天这个大家一回来公司，昨天我们香港开工嘛，大家突然之间就在那个公事群里边，我们公司群里边就爆发了，就开始一轮接着一轮抢红包，然后就炸出了好多个潜水的和不在香港的，因为哎，天上掉馅饼了，全都冒出来了。这个确实哈，我觉得是今年一定是最火的一个游戏。甚至是微信史上，腾讯它非常，著名的或者它能载入史册的一个发明，我甚至觉得啊，那今天呢，我们就专门聊聊这个抢红包。今天呢，也是请到了两位我的好朋友，我们的好同事，一位呢是科技小王子，陈天柱阿Tim， 你是我吗？ 对呀、啊，科技小王子， 这个、真的 对马云有深入的研究。我平常要是我们三 D 聊一些关于科技啊、什么互联网的话题，我不懂，我就先跟阿Tim聊聊，他经常能够让我有茅塞顿开的这个感觉，先打个底。然后这位呢，第二次来三 D 了，以前介绍你是电影这个专业人士哈，今天文艺小王子、 啊、 科技和文艺的相遇、 哦、这个 3D 的 title 越来越奇怪了、啊、 哎，文艺小王子玩红包吗？ 我是吧 啊、 我那个我有在玩，就是人家发的我有抢，但是我这个手机呢，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可能是简体中文的系统，在微信里面它就没办法用，所以我一直我就年三十我到现在我都还在找呢，我在节目开播前我还在找呢，我说这从哪儿能发这个红包啊， 就是你现在还没发过红包？ 我没有发过红包。 你收过吗？ 我收过、 嗯、 我抢过，但是我抢特别慢，我家 WiFi 特别不好然后今年呢我邻居家出去旅游过年了，然后我就蹭不了他们家 WiFi 所以特别郁闷，我就错过了几十亿个红包。嗯， 哎，这个真的是跟 WiFi 有关系吗？我表示怀疑。 还有跟系统有关系 是吧？ 啊， 跟手机有关系。 就安卓的比苹果都要慢。 它有的时候不见得快，它就抢的最多吗？是吗？ 不是，这个还要看时间点。你看昨天晚上半夜12点， 我怎么觉得都是随机的呢？ 因为我们自己几个朋友都在私底下测试过。 哦、 同一个网络， 这个事儿， 就中国移动的网络之下， 是吗？嗯， 人家苹果手机的都已经收到那个信息，我可能隔了一秒才出来， 啊、 已经抢完了。 所以它真的是跟你手机的那个品质和你网络环境都是相关的。 苹果应该是最稳定的。 哦，但是我没几次抢到手气最佳。 啊、我们这个苹果用户表示， 手 气 最佳这个肯定是随机的。 随机的， 对。 嗯， 你还做过这个交叉测试？ 随机这个我也没有，这个最佳手气我也没有拿过。 我拿过几次，我现在发现我最好别拿手气最佳，因为你一拿手气最佳，下面一定人会有攻你，你快再发出来。所以拿第二名的是最好的。 对， 你看我这个心理吧，我本来抢着我完全是当游戏玩的，因为我是 3D 画新闻那个群主嘛，所以呢我一开始我也根本不知道怎么玩，然后就被底下的小伙伴就开始拱， 群起而攻之， 开始拱群主发红包、嗯、我说等我先琢磨琢磨，我说我还不会发然后琢磨出来，我第一次发嘛，我就封了一个111块钱的、嗯，我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弄那个调，它可以调数量的吧，是吧、 啊、对对对， 我就好像是默认还是怎么着，反正我还是摁了一个一，我都忘了，他最后直接一下就甩出去，结果就被一个人抢到了， 哇， 然后就 瞬间破产。那个人抢到了，他 抢到之后呢很可爱，他半天他也没声响，但是一看就知道是他抢到的嘛、 啊、 结果过不久呢其他小伙伴就看不下去了，可能说啊，你抢了这么大一红包，快点再吐出来，然后呢就越来越多的，你发现抢到红包的，你尤其是你抢到大的， 底下的人他会有各种各样的反应。我现在变成吧，我就是发完红包之后我就看他们有什么反应，这是变成我最大的乐趣。 社会学家， 我发现有的人他可能真的是觉得我就靠那个抢红包我可能能赚上一笔。我还发现真的是有的人去晒嘛，就是什么收支还确实有人是那个收比支要多。哎，阿Tim，我听说你老婆混进几个那个土豪圈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他朋友有一个是土豪， 然后呢 他年三十我看到他朋友圈就晒了一张图，是年三十那一个晚上他抢了差不多一万，对，一万的红包。 不会吧？ 是真的吗？ 真的真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钱？ 他我看到他就那个朋友圈有截图嘛，就截了他有一个可能是闺蜜群，有一个闺蜜我看到他那个都是他给的，就每一封都两百两百两百两百。 哇， 他可能 好，我们做朋友了。 对对，跟着他，我应该觉得那些是应该他们也没有去主动的去抢或者说什么，他就去派给你。 嗯，但他现实里面就不会再派，而且按理说闺蜜之间不会派红包吧？ 他应该就因为大家开心 吧，土豪的世界我们不 懂。对对对，真的不懂。他自己当天晚上也发了八千多出去。 嗯， 其实对他来说，一万跟八千都没有什么概念。 因为他就是 对，因为本来就家底比较丰厚， 比较任性， 好羡慕啊！ 就这些就开心一下吧。 啊， 他就一把钱耍过去，就好像天上撒了一把钱一样。你们去捡吧，是这个心情吗？ 下了节目我们聊聊啊。 哎， 我们应该混不进那些土豪群了吧？我觉得你抢红包也在你那个圈子里面， 圈子 对。 对 对， 就你看咱们圈子， 我也没有收过超过 几块钱、几毛钱，抢到一分钱，一分钱现在会有人骂了， 啊， 就一分钱你都好意思发出来。我看到昨天三 D 坏新闻那个微信群里面，大家就议论嘛，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有没有碰到一些奇葩的事儿或者讨厌的人？你看他总结了，我总结的啊，就是有三种人最讨厌，层次是递进的关系。一种呢就是收了大的，但是从来不道谢。他也从来不分红，这种人属于讨厌的。还有呢是八百年不联系，今年突然之间跟你拜年然后跟你讨红包的，我遇到过，我就很不爽。其实 他怎样跟你讨红包？ 他就先啊，凡苏姐姐新年快乐什么，我还想半天，我说他是谁。好，结果我说祝你新年快乐怎么怎么着，他就说红包嘞。当时我没给人单独派过红包，就是我唯一的派的红包都是在群里面发的。你想小姑娘都跟你要了是吧，你没理由不给 她。你就把第一次给她。 我第一次就给她了。这还不算，最讨厌的就是只收不发，还一直拱别人吆喝别人发的，大家说这种人最讨厌了。昨天就有人议论说，明明这个人我们都知道同事嘛，他这一年赚的可多，然后动不动就去拿那个逍遥快活的，但是他经常就拱别人。所以你看，我发现最好玩的就是这种众生相。你看一个最简单的小游戏，它能够测试出很多东西。他们就说这完全是测人品啊，就跟你在赌桌上一样。他有的人他可能通过这一把你就看出来这个人好不好，实不实在，厚不厚的。 以后我们吃饭也不吃了，喝酒也不喝，我们说我们先来玩一把红包啊，来看一看。 哎，但是我又觉得哈，你说这个玩红包，你像有些群大家不说嘛，平常根本就不讲话。但是一发红包似乎就活跃起来，但是我又觉得这种活跃它依然是一种非常虚假的活跃。 对， 就说它的这种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刷存在感的一种方法。我就像我们三 D 化新闻群里，我就发现有这么一些朋友，他平常很少参与发言，但是他一发个红包，哎，大家都把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你身上，我就感觉好像他突然之间成了万众瞩目的这么一个焦点，哎，似乎可能心里面就感觉上比较爽。但是你发现即使你这么一来二去的，你的人际关系其实还是非常疏离的。所以我在想，我说微信干这个它会不会是现在很多人诟病嘛，说微信你可能会越来越像微博，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区分哪些是朋友，哪些是特别亲密的朋友，哪些只是你所谓的人脉，哪些是志同道合的人，它其实没法区分。它就是想要那种看上去是比较疏离的这样一个社交关系，他给你弄些小花招，显得他亲密热络起来。 我觉得这个就是你说他抢红包这个事儿，就是如果在微信上的话，我觉得就是你 你在熟人之间抢呢，反而能够增加一些情趣啊。 嗯， 但是你完全的陌生的人，那个之间发，或者说一些就是像你说的，就是因为潜水 本来就不认识， 对，炸出来的那种，就是你活络一两天，它这个活跃度里面也有泡沫啊。 对， 过了一两天，它爆了之后，我们就没剩下什么了。 嗯， 你在出了正月之后，你再去看，可能大家还是又回到以前那个状态了。它这个不能持久。我们上次不是讨论那个就是那种娱乐化的电影嘛？那个我们说一两年，它可能那个市场自然就平静了，重归平静。我觉得这个红包，它可能到明年它就已经变成走下坡了。我是有这么一个 会吗？ 我觉得不会。 嗯嗯，为什么？ 我就你说的刚樊叔提到的一个熟人跟一个陌生人，就刚刚组成的一个团体。其实刚刚张帆说的两个是都是很准确的。因为我自己有一个印象，就我自己就这今年春节遇到过一个现象。我有个初中群，他建群就没有说过一句话，真的。因为无端端那一天晚上有人抛了一个红包出来， 嗯， 跟着就有人开始约聚会了。 哦，你看 对 你看 这个人是机器人吧。 没有没有没有，就有一些人可能真的平时就没有那个话题。 嗯， 没有没有，因为也太久没有联系了。 对， 跟着一个红包出来，我觉得有一个话题给他们聊开了。 嗯， 跟着哎，不如我们都在哪里？我们都在家里，未不出来这个面， 就是话题匮乏的，只剩下钱了，是吧？ 所以你看，当然微信红包它有很多分析哈，有人说它是出于某种战略的考虑，但是你光回归到这个产品本身，因为它本身它就是做社交关系的这么一个场景。他弄了这么一个小游戏，甚至有点轻赌博的这么游戏出来，他确实能让我感觉到他可能原本想做闭合的很亲密的，但是发现越来越疏离，他就扔这么一个小炸弹进去，就激起了很大的这个涟漪。包括亲戚之间，我有的时候也觉得昨天阿提米讲的，我感觉应该也是对的，就是你跟亲戚之间，说实话，如果你常年在外是吧的工作，你不见得跟亲戚就一定是有话题聊，但是好一个群，大家在里面抢了一晚上，你第二天你见面你没话题聊，你至少可以聊聊昨天抢红包的心得。 对对，嗯， 他这也可能是打开话匣子的这么一个小把戏。 这个我很认同。 是吗？ 像今年那个春晚，比如说我们在说，就是今年春晚有一个摇一摇抢红包的这种设置这个单元。那假如说今年那个春晚它要是毫无亮点，你要是再不聊红包，你就没法聊了。就是这个给我这么一种感觉，所以它的确是提供了一个就是社交的一个入口，你至少有一个话题的起头。就这点上，我觉得红包还是有挺有积极的意义的。 哎，你如果单单回归到它这个产品哈，它能火，而且是比去年火很多， 火很多。 那 它明年会继续，应该会 更 火，对。 就是说它一定是迎合了某些人性当中的一些特点。 它其实就回归腾讯它最厉害的就是社交， 嗯， 就社交关系。 嗯， 有人说它就是一个把特别是中国人的社交关系发挥到淋漓尽致的一个小产品。 嗯， 只能说是一个小产品，但是它引发出来的思考实在太多了， 是吧？ 对。 好，我们等会儿哈，再一层一层的来思考思考关于这个微信红包的话题。我比较感兴趣的就是，但凡都说伟大的产品，它一定是，迎合了或者利用了人性当中一些特点，甚至是 弱 点。弱 点，嗯， 那你像这个特点我不知道，但是弱点呢，我就觉得难免是迎合大家什么攀比啊，什么贪婪啊，什么甚至赌徒的那种希望天上掉馅饼的那么一些特点哈。我看到网上有很多心理学的这个分析，我们等会儿呢先请咱们经常请教的安安老师来跟我们说两句，紧接着我们再就这个角度再来聊一聊。好，三六块新闻我们休息片刻，继续来讨论。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来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今天在棚里面跟我一起聊天的呢是陈天柱、阿 Tim、张帆。 新年好。 嗯，两位呢，一位擅长科技，一位擅长瘟疫啊。来跨界别来说说这个抢红包的问题，其实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系了。我看过一个说法，就是说呢，你根据过去的一些玩社交媒体的经验，你发现就是一开始用户他会沉溺于这种方便和高效，甚至是那种愉悦的那个关系，但是呢他会在一个临界之后就会有一个反省反思，就说玩到现在发现其实也挺无聊的，是吧？阿 Tim 他就经常跟我说，他发现他其实他是非常爱阅读，喜欢阅读的一个人，他在网络上看的那些即使是长微博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他都觉得无法满足他对于知识或者干货方面的需要，是吧？你都会去买一个 Kindle， 我就是希望切断一切跟网络有关的关系，我就是专注于阅读。你自己有这么一个体验吗？ 因为现在就感觉信息真的太多了。 对，而且你没法甄别，就比如说我加了1000个听众，然后有些听众呢他实在是发一些你觉得是浪费时间的东西，我怎么办呢？我只能把他，我说我不再看他的朋友圈。但是你没法你去判断就是什么人的东西是值得你去看的，所以你发现你花大量的时间在那个群里面呀，或者在那个朋友圈里面，这实在是慢慢的就会引越来越多的人他会有这么一个反思。而且我还看过一个的数据的统计，就说他是一个人类学家叫罗宾邓巴，他就根据猿猴的这个智力，他就推算什么呢？推算说人类社交能力的上限，就是你可能维持稳定关系的他就是150个人。 对， 但是你说比如说我加了1000个人，我根本就没法跟他们保持非常亲密的关系。 一个人一辈子只能认识5000个人，一个普通人 5000个人。 我以前看过这个数据。 所以你看之前那个我记得是在 Facebook 上面，他们有一个传得很广的一个游戏，也不能说游戏，也就是对这种现状的一种反思的行动。他说我发现我的 Facebook 上加了几百个人，但是可能有1/3我不认识，我怎么办呢？我就每一个我都约一遍，就约出来， 约不约 吃饭见面，就是真的是从线上转到线下，然后就把它整理成文字就发到网上。哎，大家这个共鸣非常强，就说你的网上的关系它怎么样它都是虚拟的，你耍嘴贱什么的，耍贫嘴你再热乎它还是一种虚拟的。所以看这个红包，就是你任何时候我们都渴望就跟他人产生比较深层的那种关系嘛，但是因为碍于现在那种社交的场景，没有办法传递温度，没有办法传递那种口头的关心，没有办法传递眼神， 对， 语气即使有语音其实它都是歪曲的。你像我们做广播，我其实很讨厌发语音，我觉得语音的声音好难听就是我现实生活可能不是那个声音。你看它其实这些都是很多很多的限制，所以我们就说那怎么办呢？就这么虚幻的关系就干脆来点实在的，拍钱吧好，那这个是有心理学家他们有过一些总结和分析哈。我们紧接着也来听听 U-Radio 的心理学家安安老师他是怎么样理解的，尤其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路上捡到1分钱1块钱可能都没人理，在网上你抢到几毛钱你都兴奋的要命，并且刚才讲到他有很多的这个众生相哈，每个人面对1分钱的这个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从心理学上他们会怎么理解和分析，来听一下。 你会发现就是大家都在抢，这是第一点，当大家都一起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从众的冲动，我也要去这样做。然后当你无论是收获到一点点的时候，而且我们在心理学上面讲一个所谓的怎么说呢，叫 rewarding， 就是人为什么要去做一件事情，通常是因为会得到一个报酬。那这个报酬呢，要怎么样让人能够持续不断的去做这件事情，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我持续不断的给你报酬，然后这个报酬是固定的，这个人就会规律的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去上班，每个月都领类似的薪水，差不多的薪水，我们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呢，心理学家有发现另外一种人性或者是说动物里面的一种本能，就是当我发的东西是不固定的，我的时间不固定，然后我的 rewarding， 我的这个报酬的内容也不固定的时候，这个动物就会很疯狂的一直去做这样子的行为，然后陷入一种 疯狂的状态，就是它不再是一个理性的状态了。这个在老鼠实验里面看到很多，然后人类实验也有人这么做。所以其实微信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我们抢的数目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有时候很少钱，有时候多一点钱。第二个，那个时间也是啊，它不是固定时间发下来的，就是有人丢红包的时候它才出现，所以我们的整个注意力都会被吸引，我们可能会一直盯着这个荧幕在等什么时候有人丢红包，然后抢的时候你也不知道那个红包是大或小，所以这个疯狂行为就被引致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它设计的一个背后的一个重点。所以其实这个行为是不理性的，但是它就会让人陷入好像无法自拔的一个境地。这个抢红包跟我们以往的红包，它已经不再是红包了。以前我们拿到红包，通常不会在拿的那一下呢，我们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然后打开来我们才知道里面有多少钱。但是旁边拿的人不会知道你拿了多少钱，你也不太会去跟别人说，哎，我今天拿了多少钱。但是抢红包这个东西是，当你一抢完，你可以看到这个发红包的人跟抢红包的人发了多少钱，然后大家都抢到多少钱。所以这个红包是一个表面的包装，我觉得实际上它就是就像天上在撒钞票类似的这个形态了。因为你可以看到别人撒多少钞票，你也看到别人捡了多少钞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测试点，就是说有些人拿了红包啊、可能有些人拿了钞票，对，我们不要讲红包好了，因为他只是用红包做一个表面的包装。有些人对于这个金钱的反应是很不一样的，有些人可能是抱着哎谢谢很感恩的心态，有些人就觉得好像理所当然，有些人会去嫉妒别人，然后有些人会觉得这就是一个有趣的好玩的游戏。我们从当中可以观察到各种不同的人生百态，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挺好的。我相信这一轮过后，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有些朋友就可以不用再当朋友，有些朋友可以好好值得深交。 他刚才讲的那个所谓的人的一些特点啊，其实他很多时候他也就是本能，甚至是一种动物性。我看过的一个总结，你们听听有没有道理哈？他说他怎么利用人性的特点来发红包抢红包呢？包括但是不限于这些。第一点就是说，基于熟人交际圈的信任和大方的心理，基于抢红包金额不确定性的悬念和赌徒心理，这第二点。第三点呢，是基于春节期间有闲情逸致的简单操作模式和娱乐的心理。第四点呢，是基于失去带来的痛苦远比得到带来的欢乐多的欲望和不满足心理。就比如说呢，就一个晚上你发出去100块红包，抢了105块红包回来，就是你依然你好像怅然若失，我不会，我觉得赚到了我一定很开心。最后一点呢，就是说基于发红包和抢红包之后的炫耀或者落寞的心理，从而主动成为商家的免费的广告者。他总结起来就是说，人类就是你所有的交往交易你都逃不开这么一个本质，就是追求快乐逃避痛苦。这其实你放在任何一个体验里面它都可以。但是我就想，你像微博它也在发红包，但是微博怎么就火不起来呢？ 首先它跟央视的这个合作是一个非常非常有 春晚的时候都不看春晚一直在摇， 这是一个非常有先见之明的。央视很难说它亏了什么，但是支付宝就微信它一定是赚到了，因为它这个东西等于说就是让很多就是平常比如说像一些空巢老人啊，他也有机会去接受一些大屏手机，现在这种智能手机给他们带来的这种乐趣，就是能够让回家的那些年轻人把这种他们心里的一些新潮的一些支付方法一些玩法都带给他们的那个长辈。我觉得这个方法是就是你很难说他，一方面当然是就是感觉把传统的我们过春节的一些意味给削弱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也增加了一些新的话点啊，新的一些话题性，我这个方面也是有的。 阿Tim你觉得呢？为什么微博它不能火？ 微博它也火，但它火的就可能关注的那个点就不在我们关注那个点上面，它火在一些比如说大 V 啊，或者说一些企业一些品牌。其实你要看到微博它现在已经是属于阿里系的一个里面的一个就一个兄弟。阿里它擅长的就是在商业的层面上，而腾讯擅长的是在 社交跟你的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面，但其实红包就 它本来就是一个社交的东西， 本来就一个社交的延伸。 嗯， 所以其实今年可以看到阿里系在花了很大动作，花了很多的钱，做了很多的推广，做了很多的预言，但是可以说是出来的数据，应该说他们内部我不知道怎么想，但应该我们外部的人看到应该是不太理想吧。对， 嗯嗯， 对比微信，微信其实几乎都不用什么钱的。 嗯， 他 对对对， 我 还是发了一些红包的， 因为我看到就不是央视那个摇一摇吗？我当天也摇了很多下， 啊， 我没 摇到了吗？ 摇到了， 没有摇到。 我也是一个都没摇到。 我跟我老婆都在摇， 电视机砸坏了吗？ 但是摇到很多广告出来。 没错，没错，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 这个腾讯，我看他今年他派了2500个现金红包，这是腾讯的。但是阿里呢，他这个一共是有这个6亿红包， 他，那个， 就跟商家一起。 但腾讯那个很多是真的 是 商家发的， 嗯嗯嗯， 阿里是很多是自己拿钱出来发的。 其实今年这个红包大战，它是先由支付宝那边燃起来的，然后比如说我们之前就是很多人就是在定时定点的去抢那个红包，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两个在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方面其实有非常大的区别。 嗯， 你看支付宝它的那个做法就是我事先通知你在哪个点儿。我会派红包，然后你在那儿呢，就是摁就行了，就是你把那个支付宝那个钱包给它打开，你在那儿拼命的摁就行了。 但是我看那些人反馈哈，他就说玩支付宝的那个用户体验非常糟糕， 超级复杂， 对， 因为你看看你自己的那个使用体验来说，其实你微信你不用学就知道怎么去发，怎么去收， 嗯嗯， 你看看。要支付宝，如果要 比较笨的，还是给人教会的。 如果要告诉你他说他要发红包，他要通过很多的渠道去告诉你。 所以我就觉得， 而且关键抽半天他也没收着，而且收到的都是代金券嘛，你买一波音飞机送你500万， 后来都没有了，后来给人骂到好像连30都全部取消。 但支付宝很搞笑，人家是发钱的，发钱还要出来道歉。这是什么道理是吧？ 就是所以我觉得他这种定时的，然后又是用一种非常暴力的粗暴的方法去取红包，比你在群里面就是偶尔有一些偶发的啊，就偶然性的把它包装成一个趣味性的游戏的这种社交属性的这种游戏，我就觉得从这点上微信它就聪明很多。 所以你看，关键还是要它参与度要简单，它要门槛非常低，不要把它弄得非常的复杂，而且你必须得让大家觉得我摇一摇我真的是可以摇到还比较实惠的东西。如果你一开始第一把你就都是摇到几块钱几毛钱，估计大家也不想玩了。 什么飞机票的5元抵折券。 但是问题来了，你说尽管说腾讯他花的钱他可能没有阿里巴巴多，但他毕竟也是花钱的嘛，但是他为什么要花这个钱，他为什么要去散财散给大家来发红包给大家，一定是有他的更加深层次的所谓的战略考虑的吧。 你有没有想过，不是春晚就给了微信摇一摇吗？ 嗯，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为什么春晚不跟支付宝合作？ 哎，为什么没想过？ 其实这个钱阿里给不起吗？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嗯， 其实我昨天也跟房叔说过一个有一个人在微博上面做过一个调查，说如果你的手机只能装两个软件的话，我看那个调查结果是第一个是微信，第二个是支付宝。其实可以看到现今的一个在手机移动应用上面对一个趋势，但是你要看清楚这两个工具它代表的属性。微信是肯定是一个社交的属性，而支付宝是一个工具的属性。真的你比如说你有没有看过，或者说你有没有收过支付宝任何给你的红包的广告推送？应该收到过很多吧， 在微博上面看的挺多的。 对， 应该看到很多，但你会点吗？ 不会， 不会。 对，如果比如说我们台长在群里面发一个红包，你会点吗？比如说房叔你就发一个1块钱红包，我也会抢啊，在我们公司群里面。 对， 其实就是一个道理啊，就是一个跟你两个公司在红包这个大战上面，他们是一个在冷兵器时代。 嗯， 这不是我说的，是一些网络观察家说，腾讯是在一个现代战争的一个阶段。你阿里还在一个冷兵器时代，这个没办法避免的一个事情，因为他们的各自的属性跟很多的因素制约了他。 你看去年马云他就说 他是偷袭珍珠港式的，就是微信的他这么发红包那一招，他是败得非常惨。今年你看他还是没有打翻身仗，就去年他一败的时候他就说他们必须要有一个什么调整之类的，但是今年你看他在红包这一仗上他始终没有办法跟微信抗衡啊，所以这也会引发所谓的 BAT 格局的这个变化的思考，说你将来尤其是这个，首先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要发钱，我看到的一个分析就是说他是要把你从那个把你变成他真正的那个产品，就是那个支付的场景他要给你绑定了，他先把你骗进来，就先让你绑定他的各种什么银行卡啊什么储蓄卡啊， 让你有了那个网上支付的习惯， 对， 特别在移动这一块， 就是它会有一个很精准的一个数据的这个统计，就是说别看它是散钱给你，但最后它的这个获得一定是比它现在花的那个小钱那个利益要来的大的多的多。好，那具体的这个背后的这个考量哈，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想法，我们等一会儿呢真的要来请教一个 IT 观察家了，是上海交通大学这个媒体设计学院的老师魏武辉老师，他也是我们经常请教的一位嘉宾，等会儿呢跟他再聊一聊。好，我们再稍微休息，等会儿继续讨论。 You radio、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今天跟我们在棚里一起聊天的呢是阿 Tim、陈天柱和张帆。那两位呢都是好朋友，非常关心这个抢红包的问题啊。虽然我们几个都没抢到多少，但是 专业抢红包， 要不然我们就不在这儿做节目。 但是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反思啊、说反思可能也说不上，至少呢是有很多的这个好奇。比如说我们刚才就聊到说为什么微信和这个支付宝阿里和腾讯他们愿意去花一大笔钱去给别人散财，为什么他会愿意做这种好事儿哈，他一定是有他的考虑。那紧接着我们来请教魏武辉老师，看看他怎么分析。魏老师好。 哎，你好。 嗯，给您拜个年，祝您羊年大吉，恭喜发财。 哎，祝你们洋洋得意啊。 谢谢你。 快乐。 好，我记得这个马云他在去年就是被马化腾这个微信打得一塌糊涂的时候呢，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一夜之间几乎啊各界都以为支付宝体系会被微信红包全面超越，体验和产品是如何如何的好，他说这个微信确实厉害，这次珍珠港偷袭计划和执行都是完美的，幸好春节快过，后面日子很长，让他们有这个深刻的教训。但发现一年过去之后呢，这个支付宝它还是没办法翻身，看上去这个微信赢得很漂亮哈，这个您有同样的感觉吗？ 是，这个大家都讨论在这个应该也是微信的地盘上吧，就是这个微信的群啊或者朋友圈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关于红包讨论。那么在线下的比如说我刚刚在半小时之前还接到我老妈的电话，我老妈都已经过了70岁了，还跟我来聊这个微信红包，可见这个好像 他聊什么呢，他聊的点是什么呢？ 他很好奇这件事情，因为他今天看了一份报纸上讲到了微信红包，因为他是不看春晚的人，所以他对这个事情不太懂。我老妈到现在为止求知欲还是比较旺盛吧，所以这个可以这么说吧，就是说微信红包至少在舆论层面上那肯定是超出支付宝的。那么从这个实际的效果来看，根据双方披露的数字啊，什么这个一分钟的顶分的数值啊什么，看上去微信确实也是比支付宝在这两天当中要火很多。对， 嗯嗯，这问题就是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砸重金给人派钱嘛，他们目的是什么到底？ 目的呢主要还是这个移动支付的这个圈地运动。其实他们这次派的钱没有他们在快递和滴滴上这个大打出手派的钱来的多， 其实我们这次看到微信红包也有很多都是企业给的钱，支付宝也有一些是企业给的钱，就是商家给的钱，他们自己当然也投了钱。那尤其是微信和央视做合作，有媒体披露是说微信付了几千万来取得和央视这样的一个春晚合作的这样的一个资格吧，也派了钱。那么他们在滴滴和快递上大打出手，在春晚这个春节的时候，微信红包这个红包上大打出手，都是为了想在移动支付当中圈住自己的用户。那么从微信的角度来说是进攻，从支付宝的角度来说是防守。 嗯，一个进攻，一个防守。那如果说哈，就是单纯从这个腾讯的产品线里面，你像这次微信红包，它算不算一个顶级的这么一个产品？它有没有什么弱点？我是想说， 其实这个这两天大家当然对于微信红包这个势头成本都做出了一定的评论，但是我所注意到的是，大家都可能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钱这个东西啊，你赚到了以后你还得把它花出去，如果你不花出去，躺在账上这个速度是没有意义的。那你把它花出去就需要消费场景，从消费场景的角度来说，阿里巴巴整个体系比这个腾讯整个体系来的多。我所意思就是说，阿里巴巴有几百万商家，天猫上有几万商家，这些都是可以让你花钱的地方。 嗯， 那么腾讯当然也有了，你可以这个买 Q 币啊，什么电话充值啊，但相对来说好像是弱了一点。所以这个从移动支付这个角度来说，他们两家才刚刚开始开打，未来这个消费场景争夺，这个消费场景主要是指线下，就是我在饭店里吃饭能不能用手机来结算，我在这个电影院买这个看电影能不能用手机来结算，我在比如说出租这个加油站去加油能不能用这个什么第三方支付，支付宝或者微信支付来结算。那如果说在线下的消费场景当中有一方他占据了主导地位的话，那么就可以说他在移动支付当中胜出了，现在只是刚刚开始。 嗯，哎，我们经常说互联网里面什么 BAT 格局哈，那这次红包大战它足不足以说对这个 BAT 格局它有一些些的调整，可能也说不上撼动，会不会？ BAT 格局其实从去年开始已经变成 AT 两级了。其实这个无论从市值的角度来说，还是从移动互联网的具体的这个耕耘，就是说大家抢夺的市场份额来说，百度是真的有点弱。包括这一次的红包大战的百度当然也参与了，百度其实我相信你们都不知道他干了啥，但是事实上他参与了，他发了电影票，他发了什么抢流量红包，就是你可以获赠多少多少流量，但基本上没人讨论。所以说从格局上来看 BAT 格局越来越演变为 AT 两级格局，这是使我有的想有点想起当年冷战时代，不也就是美苏两大国嘛。 哎，我看到微信圈里面这么些天它一直流传着一些文章，就文章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印象很深，说什么微信一夜之间干了支付宝8年的活，它这个说法是准确的吗？ 这句话去年就在说，说这个去年微信红包有人说他绑了多少多少一卡，那么后来微信自己跑出来说我就绑了几百万张卡，没有那么上亿。当然微信的说话呢一时有点保守，这个微信包括自己用户量啊，活跃用户量啊，包括他的这个绑的卡都喜欢往小里说，他不想引起太多注意，而且去年在互联网金融这一块，这个我们的政府这一块的监管态度不是太明朗，所以他们也比较小心。那么今年又说这个话呢，就是说还是说绑卡的问题。那么到目前为止微信没有出来说我没有绑上一张卡，那么看上去好像是绑了上一张卡。所谓这个八年干的事情主要是指的绑银行卡，但是如果我们从支付宝整个体系来说，那微信离支付宝，我们说微信支付啊，离支付宝还远得很。最重要的就是它后面没有太好的消费场景。 所以说咱总结啊，就是说对马云的这个打击也没那么大。我看到网上有很多传说，什么他初二就上班了，就给气疯了，就类似于这种，他也不至于吧？ 我觉得他会表现出这样的，因为这阿里这个公司的他的这个文化就是有一点，就是说危机的感很重，就是希望你们每天都觉得明天就要破产了，所以你们就非常非常非常加班加点，是吧？他是这样的，这个所以我觉得即便他心理上没有那么大的恐慌，但是他面上一定要表现出来，让整个阿里包括蚂蚁，因为现在支付宝已经改名叫蚂蚁了， 蚂蚁金服都要保持一种这个随时应对挑战这样一种、 居安思危所谓的哈。 对， 好 对 好，谢谢、谢谢魏老师今天的分析、谢谢您，好、再见， 好谢谢， 拜拜， 好再见，拜拜拜。 好，这个回应一下吧，两位，魏老师说的对不对？就是说到这个绑定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魏老师他说到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说关于你消费的支付这个场景方面啊，我觉得阿里的确是他有，你前面说了他这个八年的这个沉淀跟积累，这个是微信一夜之间取代不了的。 嗯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微信它本来就是一个从网上从线上做起家的一个东西，它如果没有足够的线下的一些设施跟一些商家的支持做配套的话，它其实是很难把这个一夜之间把它这个支付场景推广出去的。 嗯嗯。 从这点上面，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商场里面，或者说有一些小商家现在都开始真正的用一个二维码，或者说用支付宝的方法去支付，那这些东西我觉得是可以观察到在微信当中还不是非常盛行的。那但是我觉得就是阿里他那边有这种担忧是是正常的，并且因为你的确是就是绑定这个一亿银行卡，它的确不是一个小数字。我看到这个他微信今年的这个红包之间这个收发量超过10亿个，它是去年这个收发量的200倍。 哇， 对，这一年之间它增加了200倍，这个所以说去年它如果绑定了几百万个的话，它今年有可能上亿，这是这个数字我觉得并不夸张。那从这点上我觉得阿里是要有一点危机的。 我说说我自己一个故事吧。 好 啊，因为就我两年前的事情就开始要用那个支付宝的手机端，跟着我老婆觉得好就好方便，因为她在用我的支付宝的手机端。 就我也 跟着我就问 她， 你为什么就不自己申请一个？她说要绑卡，她就有顾虑、对，她就担心一些就财产上面的安全啊，怎么样就丢失了手机，怎么样她就那种就很普通的人对于那种网络支付层面的一种顾虑。跟着今年呢，今年不是要发红包吗？他要发红包，他去抢红包，人家要他发，但他没钱，他微信支付里面没钱，所以说啊，那你去绑卡啊？他说啊，那好吧，那我只能去绑卡了。对，所以你会看到一个区别， 就是一步一步他会逼着你上，就是你还是因为社交而驱使你，这可能是他的这个动力的问题，是吧？ 因为他的弟弟跟妹妹都是要养着啊，说姐姐发红包啊，这样你没办法，你只能。 但是， 就他这个切入点非常好，他放在一个就是大家精神上面都比较松懈的这个春节，然后大家又有钱， 就是你没法拒绝这个动力， 对， 是吧？ 有钱有闲，然后又是一个集体无意识的状态，就非常容易产生这个支付的。 但是我有一种恐慌，就刚才阿 Tim 讲的，他说两样东西可以控制我们生活的所有，甚至你从出生到死亡，支付宝和微信， 就 AT 这两 家公司，就是你觉得我所有的信息都被他们掌握了，这个多可怕呀。 对，这个也是我的一大顾虑，也是我的顾虑，就是安全方面。包括现在其实已经爆出来有一些红包诈骗啊，有一些包括像那个绑定的一些木马啊，就是这些盗取个人信息啊，这些东西已经出现了。那所以说这个方面的话我觉得还是 但我久而久之你会觉得这两个就是跟怪兽一样，他有的时候他，我就觉得人到一定的临界点，你会反思这种所谓的方便和快捷。我觉得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他会想想你所有的信息都被这些公司都那个，昨天阿 Tim 就跟我讲嘛，他为什么当年马云要把雅虎给踢走，就是因为他手上掌握的数据太多了。 对， 这个你分分钟就会涉及国家 安 全 层面， 是吧？你毕竟是个美国的公司，所以说我掌握的这个国家所有国民的核心的资料的时候，我必须非常非常小心。但是你也作为每一个普通人，你想想你也会觉得后怕的。 对， 但是你没办法，时代就这样子。 包括阿里 有可能拒绝吗？就是我拒绝使用手机。 我2007年的时候还听到网上，就2008、2009年的时候还听到网上有人说，他说他不会用没有键盘的手机。 那他现在还好吗？ 我不认识他，但是网上听到说没有键盘的手机怎么能用？其实2007年的时候，就诺基亚也在这样子说，手机怎么能没键盘？这是一个时代，你没办法拒绝。我们只是时代里面的一个小沙子， 小浪花， 对， 小浪花都没有，小沙粒。 因为就像我也说我春节的一个故事，就我回到家里嘛，家乡那里就有一天下着大雨，跟着我在一个路 这一个路就等公交车，等不来公交车，因为可能过年他的班次很就很少，跟他那条路比较偏，过往的的士呢都是有载客，或者说他已经接了一个单的，他接了一个滴滴打车上面那些单，跟着我没办法，我大陆手机那个号码流量不多，只有50 Mbps，我牺牲了十几Mbps去下一个滴滴，因为我没办法，因为整一家人都在等着我吃那个团圆饭，那我就下了一个滴滴打车，用了十几Mbps的流量，我没办法，跟着我滴滴打车不就有个打赏， 打赏， 对， 加钱 ，我给5块没有人来，我给10块，有一个人在我不知道是多远的距离，他说5分钟后要到， 你前面已经等了半小时了。 对，我 5分钟就来了。 对，他5分钟到，他5分钟，我来的时候我还上手问他，就你接了这个单，你过来这个路程上面有没有见到客人？他说有很多，因为都在下雨，就在等的士。跟着，因为他已经接了我这个单，他没办法，他肯定要完成我这个一个什么载客的一个动作。你就看，这就是你刚刚魏老师说到的一个支付的场景。可能微信是拿了很多卡，但是他之后要考虑的是怎么把他的支付场景去完善。 此处不是硬广、 你看，这就是互联网时代汹涌而来，你是没有办法去躲避它。 对， 我就发现就身边有一些人还比较高冷，就觉得拒绝这拒绝那，你到了最后你拒绝这那，你发现 你 就跟世界 拒绝了， 对，你就跟你的朋友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就没话聊，你就必须得像我以前我也是这种，就是你越热闹的地方我可能越远离，但发现你没办法，就是他所有的人都在迫使你，你必须得卷进去，你卷进去之后你才能知道别人在想什么。所以 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悲哀啊，感觉就 是悲哀吗？ AT 两大巨头在帮你选择你的生活方式，有一种包括像那个阿里，他现在搞那个芝麻信用啊，那就你未来那个信用体系，他也会把你纳入在他那个阿里支付宝的体系里面，就是这个未来也的确是一个非常又美好又恐怖的一个未来。 好，那当然阿 Tim 刚才讲那个我也觉得，就是你越发纷乱或者不方便的时候，可能越是更多人看到这个商机的时候，这可能也是这个时代的一种馈赠，因为你有商机，有一部分人他就必然他可以发财，是吧？他中间就有很多事业发达的甚至是创业的很多的机会。好，那2015年这个时代呢还是继续的汹涌的向我们奔驰而来，那不知道这一年它就是互联网这个领域它会不会有什么一些大的变革，是不是真的是除了这两家公司之外再没有其他的巨头，会不会也有可能异军突起哈？我们今年且看且珍惜。好，谢谢两位来光临三 D 化新闻， 谢谢， 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樊素，拜拜。